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，南朝鲜的参与联代、争取民主社会律师会等43个市民团体8月10号在首尔的光华门广场举行记者会，强烈要求当局和美国停止一切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军事行动。